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7集。陈珊珊说， 因为对这个游戏而言，通关不代表胜利，不通关也不代表失败。 陈珊珊摸了摸那颗点数为五点的骰子，将它仔细地放到口袋里。 从游戏还没开始的时候，圣诞老人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 顿了顿，陈珊珊看向傅文生， 小生，你还记得在我们抛幸运骰子决定自己拿到骰子的点数前，圣诞老人说了什么话吗？ 傅文生思索片刻，忽然明白。 啊，他说这是他给我们最后的奖励。 不错，幸运骰子，这就是圣诞老人的集结副本里玩家所能拿到的最后一个奖励。 两个小朋友齐刷刷回头看向那个走过来的黑衣女人，穆回雪双手抱臂笑着说， 继续，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陈珊珊看了他一眼，继续说， 这个游戏正确的通关顺序，我想在场的11个玩家现在都明白了。圣诞老人是个民主的黑塔怪物，非常在乎小朋友的感受，格子上悬浮的数字是他标出的格子顺序，可我们选择的顺序不是这个，我们选择的顺序是我们之前参观糖果屋时两次投票得到的顺序。跳房子游戏的地图是1 2 3 4 5 6 7 8 9。 陈珊珊看着眼前这幅巨大的游戏地图说， 第7、第8个房间没什么问题，我们投票出来的顺序和圣诞老人标的顺序一样，但是我们在第4个房间和第5个房间选择的是相反的顺序，所以要通关这个游戏，只要按照1 2 3 5 4 6 7 8 9把4和5调换一下就可以成功。傅少校就是这么做的。 穆回雪笑道， 你们果然和唐墨、傅文铎认识。 小姑娘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居然大意，把自己和傅文铎、唐墨认识的事情说出口，她自责地沉默片刻，更加谨慎地说， 这个游戏的玩家基本属于高级玩家，正确的顺序不难猜到，在穆姐姐那次失败过后，一部分人就已经猜出真相了。 既然已经暴露了身份，陈珊珊干脆没再隐瞒。 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玩家通关游戏，它真正的目的是第6格。 唐墨那一组中，唐墨微微仰头说， 第6格，幸运的决斗大舞台，这个格子表面上看是为了让玩家产生互动，使这个游戏成为一个非单机游戏，给玩家创造一个交战的机会，这也符合圣诞老人想让玩家自我消耗，最好全部死掉的心态。 圣诞老人笑眯眯地说， 喂喂，伟大的圣诞老人最喜欢小孩子了，怎么会想让孩子们都死掉呢？ 唐默没理会他，继续说， 但是假设幸运骰子是圣诞老人给玩家的最后一个奖励，那通关这个游戏就不会得到任何奖励。圣诞老人会设置一个毫无用处的游戏，黑塔从来不会。正如同黑塔永远不会以单一标准去衡量玩家，谁运气好，谁就能投到更大的点数，以后还获得更好的运气。不是这样的。 黑塔的公平性，从回归者和地球幸存者之间就能看出，回归者是不幸的，他们经历了更加残酷的世界，可是他们并非永远不幸，他们可以通过自身实力回归地球，实力更胜地球幸存者。天无绝人之路，黑塔也是。唐默说， 运气好的人一开始或许会得到6点的幸运骰子，但是他武力差， 他在格斗大舞台里守不住六点骰子，那他就会得到一点的骰子。武力不够的玩家头脑好，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比如将自己的信息与强大的玩家共享，让自己获得更高点数的骰子。停顿了一会儿，唐默坐在地上笑着说，通关很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游戏结束的那一刻，你手里拿到的是几点的骰子。我有些忘了，幸运的 Fly，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是几点的骰子呢？话音落下的一刹那，一首欢快的圣诞歌在整个糖果屋的上空响起。圣诞老人从巨型棒棒糖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上发出砰的巨响。 孩子们，游戏结束， Merry Christmas。 没有通关游戏的玩家脸色煞白，害怕自己得到惩罚，通关游戏的玩家却并非个个欣喜。在唐默一开始说话时，宁真还没什么表情变化，当唐默说到一半，他已经猜出了整个游戏的真相。宁铮咬牙，唐默。宁铮的手里死死捏着自己的幸运骰子，几乎要将它捏成鸡粉。其实从一开始，黑塔就在提醒玩家，这个游戏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第六格。圣诞老人的奇趣商业街副本开启于2018年6月6日早晨6点6分，幸运骰子是圣诞老人给予玩家的最后一个奖励。圣诞老人不会伤害孩子，哪怕他再想杀人，他也被黑塔制约，所以游戏失败也不会死。约束异能，在决斗大舞台玩家只能使用道具，这是黑塔给身体素质差的玩家最后的一点公平，让他们更有可能获得高点数的骰子。甚至在这个游戏里，猜出正确的顺序并不意味着能通关游戏，因为点数过低，玩家会遇到更多惩罚，玩家本身就想要得到更高的点数。但白若瑶和宁铮都没想到的是，这个游戏根本不是希望玩家通关，而是希望玩家通过游戏互换手里的骰子点数。白若瑶低着头，阴影洒在那张娃娃脸上，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良久，他抬起头，勾起嘴角，却不再发出那古怪刻意的嘻嘻笑声。 唐默，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不通关这个游戏，也不会出任何事呢？ 这是白若瑶最后不明白的一件事。不通关游戏也不会死，白若瑶能猜到这一点，却不敢如唐默一样肯定。这是他没有觉察真相，哪怕觉察了也不敢冒险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件事，唐默学着白若瑶的模样眨眨眼睛。 你猜？ 10分钟前，穆回雪低下头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认真的小女孩，陈珊珊的语气很镇定，说话时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求人态度，但穆回雪低眸一看，小姑娘双拳紧握，明明很紧张却装作很淡定的模样，再怎么聪明也只是个15岁的孩子。想到这儿，穆回雪勾起唇角， 求我带你们通关，为什么？ 问的是为什么，其实是在问我凭什么帮你们。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游戏的真相。 你是说正确的游戏顺序？这个非常简单，我早就猜出来了，只要把第四格和第五格的顺序调换一下就可以通关。如果你想说这个，那你想错了，小朋友。 顿了顿，他看着陈珊珊镇定自若的表情，眯起眼。 真相不是这个？ 陈珊珊开门见山。 这个游戏根本不需要通关。 穆回雪心中一顿，却没太惊讶，他笑道， 哼，继续。 陈珊珊说的话和唐默后来说的一模一样，两人从没交流过，但是聪明的人想到的东西总是一致的。 正如历史总是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穆回雪问出了和白若瑶一样的问题。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个游戏不需要通关？ 这个猜测穆回雪也想过，可他不可能像陈珊珊这样肯定。对于这个问题，小姑娘给他的答案是， 因为我不可能通关。 穆回雪第一次真正愣住。 之前你曾经说过，你发现我虽然吃了圣诞老人给的巧克力冰激凌，可是我的身体素质没有增长。你没说错，因为一些原因，任何情况下我的身体素质都不会增长。半年前的圣诞惊喜副本得跟圣诞树枝对我毫无作用，这次圣诞老人的巧克力冰激凌也一样。 傅文生在一旁大气不敢出一口，陈珊珊却声音平静，完全没有一丝恐惧。他明明知道自己眼前这位看上去乐观豪爽的黑衣女性是时间排行榜的第一名，杀人如麻，拥有26万分钟的休息时间，但他依旧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这个人。他说， 圣诞老人的九个格子每个都有房间大小，在格子里最多留下一个脚印，这意味着不可以踩第二下。我的身体素质比地球上线前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我一直有努力锻炼，但是我的身体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在每个格子里留一步，所以我不可能通关这个游戏。 一个小时前，陈珊珊对傅文生说，我们不可能通关这个游戏，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傅文生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他拿到五点的幸运骰子，再运气极好的只触发一个陷阱，又侥幸避开，那他就能通关。因为傅文生的身体素质可以提升，他比陈珊珊强大很多，他随身还带有用自己异能制作的矿泉水，喝了以后可以短时间内提升身体力量，但陈珊珊绝对不可能。 黑塔从来不会给玩家一个不可能通关的游戏，这个游戏我不可能通关，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短发女生抬起脸，眼神坚定。 这个游戏从不需要玩家通关。 聪明的玩家穆回雪见过许多，但是此时此刻他静静地看着这个只骑到自己胸口的小姑娘片刻，忽然扑哧笑出声。陈珊珊耳朵一红，担心穆回雪的回答。穆回雪问道， 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肯定我会帮你？ 因为你是个好人。 穆回雪挑挑眉，没再出声。陈珊珊松了口气，他算是蒙混过关了。为什么决定来找穆回雪帮忙？其实两点的骰子也不是不行，对两个小朋友来说，能活下来还能得到奖励就挺好。但陈珊珊让傅文生去问了唐墨一件事，左手一的手势意思是时间排行榜第一名，右手的大拇指意思是他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好人。对此唐墨的回答是，是，穆回雪确实算是一个好人，可以求助。于是陈珊珊大胆地向其求助。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